叫儿我俩 烦老长官将我母亲放出城来，容我母子相见。 撤库， 行过方便吧。 嘿，得众贵族，将刘氏亲戚放出城来。 要两分难分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蓝文云等演出的京剧《游六殿》，下面再请听齐双慧，钱江扮演赵崇，李玉福扮演李桂枝。 少冲孟圣恩出手包成县令，进奉上师名门，下乡全同，且系公事完毕，不免回衙里是所有 有 大道回忆呀、yeah。

人士，我府处在监禁内，其凭栏杆坐不成，是话巧奇呀、啊。其中必有冤故，待我向前问他一声。哎，我正要问他，他又在哪里啼哭？这片怎么吃？有了，我与他成婚未久，乃是一对少年夫妻。向前配个小金，只有何妨啊？啊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啊！下官失了，与你分有佳酬。 怎么与相公失了，能与我分有佳酬么？ 是啊，与分人分有佳酬啊。 是来有空相公里捉挠啊。 只要夫人不哭，下官我就不挠。 哦，相公是不恼的呀， 我才恼啊！ 日次， 讲， 明弟弟弟， 恼了，恼了。 方才失故是不恼的呀， 方才夫人是不哭，下官我就不恼。如今夫人哭嘛，下官我就恼。 好，日次我不哭就是， 我就不闹了，慢慢讲来。 相公 心中 与下乡劝农，是有个里有里码头村，夫人就是那里认识我， 正是妾身的本事。 哎呀，是此时来，夫人是下官的 什么？ 知名了啊！ 先打起下， 令尊何名？ 相公啊！ 夫人姓刘，怎么又姓去李来了？ 我本姓李啊。 姓刘的呢？ 那是我的义父。 原来如此，灵堂呢？ 相公啊，神母 像一个人得了两样病症，岂不是假的呀？ 本来是假的呀， 难道罢了不成？ 相公啊， 不该，不该叫他落下士令，这是令尊大人大大的失了智于了啊！ 本来是我弟弟大大的失了智于了， 后来呢？ 相公啊， 还是将来， 我继母。 什么？ 臣不必如此，待我去领尊招降过来。

回事呀？非是下官不信，这状子上面要写告状人的名字，方才夫人是姓李，这是名字嘛？下官还未曾领教过。啊，夫人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是无有名字的。 人生天地之间，这有名字的道理，我一定要领教。叫什么？ 你就糊里糊涂的给我写上一个也就是了。 以这病状进了安院大人，又是虎口拔牙，死里脱身，其实糊里糊涂写得的，我一定要 是 一定要讲。 我姓李呀。 晓得你姓李呀，叫什么名字？ 贵 啊， 智 啊， 爱贵之儿， 贵子呀， 作何生理？ 苦度世事。 日出时来，菩萨那是生了。 小宝图，你回去看看图啊，这里看啊，俺受苦心，父王大人孝心，是自己。 好，夫人，请看。 有劳相公。 稍事。 相公，我想这状纸是无用的了。 这状纸是什么用啊？ 明日俺院大人那里人意颇多，我是女流，业绩不上，已是枉然。 不错，一律的是。不妨，明天俺院大人到此，下官也要前去禀见。夫人可扮作崔氏模样，一同前往。 此计甚好。 正是。一次病状到案前， 不看云雾见青天。 若得大人超生命， 相公 夫人 赵氏孤儿愿报怨。 好个赵氏孤儿，愿报怨。啊，夫人请转。 啊，相公何事？ 这状子上面， 他莫是写错了？ 真是写错了。 哎呀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？ 鬼子呀呀！ 相公请转，相公请转。 夫人何事？ 我想这状纸到底是无用的了。 状纸是有什么用啊？ 相我不会告状，也是枉然。 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吗？ 不会呀。 待下官交道于你。 好，相公交道于我。 哎呀，我家夫人连状都不会告。啊，夫人，明日见了安院大人，